在台湾，前盟战委员会兼任主任秘书刘学调周三发表《盟独魅影》新书，书中透过法理、历史观点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证内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刘学调认为，主张内蒙独立者只有极少数，而且从现实面来看，内蒙古没有条件，也不可能独立。刘学调说：“ 很简单，刚才讲人口的因素，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人只占17.6%。”那么充其量只有400多万，内蒙古自治区一共有2436万人，汉人至少1750万以上。在这个状况之下，请问内蒙古如何独立？就如同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人口夸大估计50万到60万，请问如何把2300多万人赶走，让这60万人来独立？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刘学调还强调， 任何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如果是蒙古人当中共领导人，也不会同意内蒙古独立，因为他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败笔啊。到了那个位阶，是所谓历史定位位。 刘学调指出，从公元2000年江泽民时代就已开始把很多内蒙自治区独有的行政区名称改为和其他省份一致，例如把蒙改成市，像伊克昭盟改成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盟改成呼伦贝尔市。他预测，北京把盟都改为市以后，下一步就要把旗改为县，最终目的是要把内蒙自治区逐步内地化。刘学调分析说， 中共不管谁只会死不会死，不可能松。 为什么？ 很简单嘛，如果放任的话，外蒙古也有一些人野心啊，很大，也希望把内蒙吸收过来，可是又要把汉人赶走。如果松的话，这个就会发酵了。请问，如果你当中共主持人，你会在你的任内把内蒙古放走吗？ 刘学调表示，包括对台政策，中共领导人只会紧不会松。北京可以释出很多好处，但是要谈自主独立，谈都不要谈，打赢打输都要打，对历史才有交代。他还说，中华民国只要宣布改国号，北京就非打不可，否则请问内蒙、新疆、西藏独立，他有什么理由反对？这是骨牌效应，台湾这一块骨牌倒掉了，整个中国就崩溃了，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愿意接受中国在他手里崩溃。刘学调说，有很多人讲中华民国地图还包括外蒙古是天大的笑话，这一点都不是笑话。你们去看韩国、北朝鲜的宪法，韩国包括了北朝鲜，北朝鲜也包含了韩国。如果台湾笑话，两韩也是笑话。另外，英国和阿根廷也都自认一个小岛是属于自己的。与会的暨南大学公共行政系兼任副教授张佳琪提到，有台湾学者到内蒙治疗，发现乡下内蒙人与蒙汉离心离德，汉人瞧不起他们，蒙古人也不会把他们视为同胞。内蒙人虽然没有能力独立，可是内心上也没有真正融合到中华民族。显然，中国共产党对于边疆民族的笼络政策相当失败，边疆民族往往想独立，不少内蒙人希望与外蒙合成一国。对此，刘学调回应说， 那只是极少部分人，内蒙地区的蒙古人400多万，做这一种所谓反汉人主张蒙独的人，充其量不会到一两万人，一两万人对400多万是绝对少数。正如同全世界穆斯林有10几亿，那个凯达 IS 组织充其量不到2万人，2万人对10几亿，我们不要误解了，以为穆斯林就是 IS。 同样的，不要误解了，主张蒙古的人，主张排汉的人，就是蒙古人主流意见，绝对不是。 刘学调还说，不要以为那些蒙独者在网络发个通告说某年某月都来罢课就以为有效，多数网络消息是主观意识，不代表蒙独运动发芽，而且那些蒙独领袖多半已经60多岁，时间没有站在他们那边。刘学调祖籍山东，他自称是刘罗锅的后代。他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之所以钻研冷门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是求学时历史课本读到张骞、班超等人的事迹，加上认为很快会反攻大陆，而想到大陆做张骞、班超，在当时大学录取率不到10%的年代，他以第一志愿考进政治大学边政系，高考及格到蒙藏委员会任职。不过他的理想没有实现。刘学调认为，经过近50年的研究，他认识到民族问题是要从文化上、经济上去做，而不能从政治上去做。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